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您的主持人姚迪。那么在现在呢，正是天很冷的时候，各位呢在屋里边收听或在车里收听，那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这个防寒保暖。今天又到了穿秋裤的时候了。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高校分别是人大还有国科大两所大学。所以呢，如果您有关于国科大的问题，包括人大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都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会把您的问题直接这个给到这个招办主任这边，让他们来进行一个回答。好了，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清华大学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保持稳定，北师大计划将分数级差进行缩减调整。市教委与仁义携手打造学校戏剧教育联盟，2018高考外语口试下周末举行，考生本月9号起可以打印通知单。以下是详细内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招生负责人在2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两校今年在京招生新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北京市招生组组长朱玉杰介绍，今年清华大学今年在京招生计划应该与去年持平。去年清华大学在京共投放招生计划169人，其中文科7人，理科162人，但从历年实际录取情况来看，都会超过计划人数。在京排名前50名的文科考生以及在京排名前250至300名的理科考生将有望被学校录取。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招办主任于立红表示，今年北师大在京招生计划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学校在京共投放计划111人，其中理科73人、文科38人，共27个专业在京招生，其中4个专业为宽口径招生，包括环境、地理、生物等。 文科全市排名400名以里，理科1300至1400名左右可选择报考。此外，今年北师大计划将分数级差进行缩减调整，将有利于高分考生报考。作为北京市深入推进学校戏剧教育、落实国家美育文件要求的重要举措，北京市教委和北京人艺二号举行深化学校美育改革友好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学校戏剧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在北京市教委的引导下，很多中小学自觉自愿地尝试着将戏剧引入学校、植入课堂。无论是爱唱爱跳、能写能画，还是会说会演的学生，都能过戏瘾。孩子们的参与度以及他们的喜爱和收获超过预期，而戏剧进课堂也在2015年正式被国务院办公厅写入美育文件，并在全市16个区404所学校逐渐推广。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于4月14、15号举行，拟报考要求外语口试的专业志愿的统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口试语种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4月9号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口试通知单，考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5月3号起，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的外语口试成绩。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是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高等学校。国科大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培养了我国的第一个理学博士、第一个工学博士、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双学位博士。自1978年首次招生以来，国科大有87位校友成为院士，在中国的大学中遥遥领先。为在中科院内部更好地促进科教融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过认真筹备，于2014年起招收适当数量的本科生，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国科大招收培养本科生是中科院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科大的本科生培养目标，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致力于造就一批追求科学梦想、献身科学事业、立志科学报国的未来科技领军人才。对这些优秀学生，国科大将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的原则，秉承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理念，制定精品化培育方案，确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已形成国科大本科生培养的优势和特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在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向大家来介绍的，包括给大家答疑的，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我们的招办的老师。那么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招办主任冉莹志冉老师。 广大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招办的业务主管，尤其是在北京招生组这边的主管尹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其实就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个怎么样去报考国科大了，因为要有一个详尽的一个了解。之前在自主招生综合评价的时候，我们也请到了冉主任过来做客节目啊，也是讲了我们关于这个综合评价那边选拔这边是需要怎样的一些条件，但是呢具体这个国科大怎么能够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啊。对，是的。 那究竟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其实中国科学院大学它的最大特点是科教融合，就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最优质的这种科研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源，因此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们全国在20几个省份100多个研究所来共同承办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那么我们的本科生他们上课有很多的都是我们各个研究所的这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既科研做得好，同时也教育做得好，讲课讲得好的这部分优秀的科学家来给我们的本科生上课， 进行一个培养。 对。 那么同时呢，其实很多这个家长也会有一个疑问，那么跟安徽的中科大，因为咱们简称叫国科大嘛，跟中科大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因为很担心就是到时候这个是不是会报错呀，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其实中国科学院大学跟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我们都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有3所大学中科大合肥的，在北京的国科大，然后还有一所是中科院跟上海市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这是从隶属关系来说。那么从不同点来说呢，刚才也说了，这个第一是地理位置 不一 样。 对， 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北京，我们有4个校区。一个校区是在玉泉路。另外一个校区是在中关村。还有一个校区在奥运村。我们最大的一个校区在雁西湖。就在雁西湖的北岸 边上。对。 对。这是地理位置。那么中国科技大学大家都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在合肥。这个上海科技大学在上海。这是地理位置不一样。第二个是招生的人数不一样。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每年招收的这个本科生比较少一些。2018年我们总共预计招收398名考生。那么我们在北京地区的话只招25名学生。 这是统招加上综合评价一起的。 对对对。综合评价我们招15名统招统考招10名。这个规模是属于比较小的。我们本科教育是叫精英化教育。我们2017年的专业这个刚才说了11个，那么具体的就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环境科学天文学理论与应用力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这是我们2017年的11个招生专业。我们2018年呢新增加了2个专业，一个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另外一个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那么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国家现在最急需的专业，是由我们的信息工程研究所来承办的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这边招生和培养。我们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呢，是由我们的这个电子学院来具体这个招生。那么我们电子学院它是由中科院的电子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等等好几个这个相关的研究所来进行承办的。 所以说其实新增加的这两个专业上面会不会说在招生人数上面会有一个变化呢？ 是的，因为我们招生总量没有变化。那去年11个专业招收398名，我们今年13个专业还招收398名。因此我们这两个新增加的专业有招生人数以后，那原来的招生专业相对来说招的人数就会适当的减少一点，就是从那边匀一点过来。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本科培养还是非常具有鲜明的特色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学业导师制。我们在这个2018年招收的本科生当中，我们招398名，但是我们实际上遴选了980多名这个导师来给本科生做学业导师。其中980多名导师里边有两院院士60多名。千人计划有24名。还有国家杰青有289名。 来做这些本科生的学业导师，所有的本科生学业导师都是教授级以上的、啊，这些老师来给本科生、啊。 这些老师真的管他们吗？都很多家长会很担心，说是不是就挂个名，然后就 不直接管我的孩子？ 真的管。我们本科生一入学以后，他们就要通过双向互选的形式来选择导师，通过第一轮确认、第二轮确认，最终都要确认到学生满意的导师、导师满意的学生啊。然后他们在入学以后就要直接进入到这个导师的相关的课题组里边去，进行相关的这种科研实践，比如说周末的时间，或者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当然我们说这个配备了这个学业导师，我们同时也希望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 靠近 融入到导师的这个团队里边去。你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今年刚大四快毕业了，这个学期对吧，他们已经有相当大一批的学生发表了在国际这个最一流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个比例也非常高， 这个很难得。 对，这都是我们的学业导师他们直接指导的结果。我们的学业导师他们做的科研课题都是国际前沿的课题，那么你通过融入到这个团队里边去所以进步得非常快。 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咱们再来简单说一下这个咱们的联系方式包括代码好不好？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招生办公室的电话010-8825-6215。我们的这个电子邮箱呢是 bz@ucas.ac.cn。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公众微信号搜索 ucas1978。就可以找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公众微信号会及时的推送我们的最新的消息。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冉主任跟尹老师来做客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我们的听众。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人大的时间，一起来听一下简单的一个预告。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红色高等学府，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源头和摇篮。从1950年至今，国家历次确立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均位居其中。201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入选一流大学建设 A 类高校名单，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统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国领先。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中国人民大学以9个 A 加学科、14个 A 类学科， A 加学科数全国第四，人文社科学科 A 加学科数第二的成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先后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58个国家和地区的268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每年赴国外、境外参加各类海外学习项目的学生达2200多人次。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熊立佳熊主任来做个节目。熊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好。 熊主任，我们看到那个刚才做一个介绍之后，其实对于这个人大大家也都不陌生了。那对于今年的一些招生计划跟特点，我们放在最开始来讲一讲好不好？ 行，没问题。今年的招生计划其实跟往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应该是跟去年持平的。当然最后的这个最终计划数肯定要根据5月份到时候我们做计划到时候再公布，以省招办公布的为准。 现在就 具体的批次上来说呢， 批次的话，本科一批，还有这个肯定是投档投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批里面，除了我们校本部，还有中法学院，是两个单独的招生代码，那另外还有那个提前批，我们也投小语种，有德语、俄语、法语、日语和西班牙语五个语种来投，那另外其他的就是像艺术类，就是我们的音乐表演这些，还会有一些提前批的批次的投放。这是主要一个批次情况。 那中法学院现在其实也是在放在 EP 里面来招，但是他自己有单独的代码。 对对对，因为是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苏州校区所以这个代码不一样，但是是 EP 正就是招生的这个专业。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些考生以及考生家长要注意，就是不要填错了。 对对对，填的时候都得看中国人民大学括号苏州校区是有单独代码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近三年在京的一个招生情况了。那么从2018年来说，跟往年数据相比，您有没有一个预估？比如说今年大概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我们怎么看一下今年的数据？ 那个近三年的这个分数线呢，就是各位都可以在我们招办的网站上查。我说一下2017年的吧，2017年这个我们文科的在北京提档线是649分，然后在理工这个理科方面是661分的提档线。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嘛，毕竟还没有开始高考，并且这个后期这个我们高考的分数扁平化，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啊。所以现在呢，建议就是文科如果是在400名，全市400名左右的话，都可以考虑人大，就是因为毕竟后面还有提升的空间。然后理科呢，如果是800到900名之间的呢，也都可以考虑。就是说到后期的话，咱们这个分数真的出来之后，再来跟我们人大就是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联系。这个阶段可以大家可以这个放轻松一点，放宽一点。 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要是你现在本身的名次，因为现在大家对一个预估嘛，比较靠近的话，使劲努努力啊，这个要在学业上自己再给自己加把油。就是蹦一下能够着的情况下，还是要努力一下的。 对，还说一下这个中法的吧。我们中法学院近期也是这个这几年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然后去年我们是文科录了625分，就是文科的提档线。理科是638分，所以这个文科 差不多了，已经跟。 对对对，其实已经很高了。就是说所以文科的就是大概1000多名的考生都可以就是重点考虑一下中法学院。因为刚刚还没有提到，我们中法学院拿的这个本科的毕业和学位证书和其他就是本校所有其他学院的证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区别。所以 不会像，因为大家可能会理解，比如说一叫中法学院会不会是什么独立学院呀、 是不是 什么那个原来三本啊，然后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普通学院。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首先要放心啊，这个拿的证都是一样的。 然后理科中法学院理科2000多到3000名也都可以，就是重点关注一下我们中法学院，就是这个确实是很值得。 对，确实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关于实验班项目的录取分数，尤其有一些拔尖的考生啊，他们也非常关注实验班项目的录取分数。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数的统计？ 实验班其实我们所有的分数都在招办的网站上公布了。就说实验班各个实验班可能差距还略有一些吧，但是本身这个分数太扁平化，也就是2-3分的差距。就是大家再关注一下我们招办网站吧，就是本身这个每个专业的录取分数跟每一年喜欢他的学生报考的情况也是 直接 相关的。对， 好。那么那关于这个专业志愿的满足的情况呢？ 近几年来看，北京基本上很少有调剂的，就是极个别的情况。就这个地方也提醒一下同学们，就是注意一下。填志愿的时候6个志愿一定要填满，并且服从专业调剂。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行。我们本科招办的这个联系方式是400-0123517，这是我们一个招生的免费热线电话。另外我们这个招办的邮箱是 zsb@ruc.edu.cn。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做客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